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25集，倒数计时。 啥？那个流氓和那俩恶棍也不见了？ 陆星月一愣，连忙环视了一圈众人，果然没看到那个阴阳怪气的西装男流氓，而那两名一身黑衣的黑沙兄弟也宛如人间蒸发，不见了踪影。 坏了，该不会那三个家伙已经找到了某个出口，自己先跑路了吧？ 陆星月攥着拳头咬牙切齿地说道。 那半妖狐不见了或许还能理解，但那臭流氓和黑沙也跟着不见了，难不成还有其他咱们没注意到的出口？ 半妖？等等，你们刚才说半妖狐？ 正说着，一阵无理的粗鲁声忽然打断了三人的对话。江瑶抬头一看，发现一名长相狰狞的光头男子正气势汹汹地朝着三人走来。 是他？ 江瑶沉默地注视着那个光头男子，微微皱起眉，他认得此人。事实上，当初在沙都巴里，江瑶就是从此人手中将吴救了出来，而这名光头男正是吴名义上的养父，也是虐待吴的罪魁祸首。 喂，你们几个是不是在这儿见到过那狗杂种？说。 光头男喷着唾沫星子，伸手对着江瑶等人指指点点。当然他并不认得江瑶，毕竟当时江瑶救吴时也没暴露自己的脸，但这并不妨碍光头男展露出嚣张跋扈的态度。 老子告诉你们，那杂种可是老子养的狗，之前不小心把它放跑了，要是你们敢藏着它不交出来，当心老子扒了你们的皮。 穆剑云冷冷地盯着这名光头男，似乎是对其粗鲁的态度很不待见，只是出于涵养而没有发火。但边上的陆星月可不是好惹的茬儿，没等其他人开口，便眼睛一瞪，直接开怼。 哟，还扒皮呢，真是精力旺盛啊，看来要破除这空间法阵可要靠您了，大叔啊。 陆星月白了对方一眼，开口嘲讽道。 不过您要是想在这之前自己作死浪费法力，那可随您的便，可别拉上我们啊。 你。 光头男脸色一抽，刚想破口大骂，却又被陆星月堵了回去。 你什么你？我告诉你啊，现在可是咱们所有人齐心协力的关键时候，要是有人不分场合的闹事，耽误了大家逃生的时机，哼，我们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他。 陆星月说着，有意无意地提高了嗓音，而周围本就被危急事态搅得心烦意乱的众人一听，顿时连声附和，纷纷指着那光头男子开骂了起来，一时间现场又乱作了一团。眼看着这场闹剧就要愈演愈烈，此时一阵刺耳的惊雷忽然从众人的头顶上猛地炸开，剧烈的震荡伴随着某种似有若无的怪物嘶吼从天空中飘荡而来。 这什么声音？ 众人大惊，慌忙抬起头，这才发现那片倒悬于天际的镜像空间表面竟然弥漫起了阵阵诡异的波纹，而与此同时，他们感到周围的温度开始随着震荡骤然提升，就连那座矗立天地的赤色石柱表面也在震荡中出现了丝丝裂痕。 不好，难道时间已经…… 那石柱要塌了？ 妈呀，那还破什么法阵呀，都来不及了。 众人见状脸色大变，绝望的气氛再次在人群中爆发，他们紧张地注视着上方逐渐扭曲的空间，忽然发现那片倒悬于天际的大地中央似乎出现了一枚奇怪的黑洞。 那是…… 江瑶惊愕地望着那枚诡异的黑洞，发现那洞口边缘竟然还在不断扩展，随着哗啦一道紫色惊雷的闪过，他看见了两根巨大的手指从黑洞后面伸了进来。 并在那倒悬大地的肚皮上撕开了一条漆黑的裂缝。 你们看，裂缝后面有怪物！ 惊恐的嚎叫声从人群中急呼而起。只见在那条漆黑裂缝的背后，忽然出现了一枚赤红色的巨大眼珠，仿佛一名偷窥的不速之客，正透过这条天际缝隙注视着下方大地上的所有人。 这是什么东西啊？ 忽然出现的赤色眼珠令陆星月等人惊诧不已，但他们随即发现那枚眼珠子似乎对下面的其他人并不感兴趣，在转悠了两下后，便忽然眸光一转，将视线一下子对准了江瑶所在的位置。 他在看着我。 江瑶心中咯噔了一下，顿时被盯得汗毛直竖。然而这还没完，只见那赤色眼珠在看了江瑶几眼后，忽然又从裂缝后消失了两秒，紧接着那只先前扒开裂缝的手再次从缝隙后猛地伸了进来。但这一次那只手的目标不再是天空，而是直奔下方的江瑶而去。 糟糕，他冲你来了。 边上的陆星月发现情况不对，赶紧拉起江瑶就跑，但还没跑两步，他们便发现脚下的地面竟然开始层层龟裂，在经历了十个小时的生死浩劫之后，最后的崩塌已拉开了帷幕。震耳的轰鸣夹杂着愈加明显的怪物嘶吼，刺激着在场所有人的神经。剧烈的空间震荡下，那座本已开裂的赤色石柱终于支撑不住，哗啦一声断成了数节，朝着下方众人狠狠砸去。身形不稳的江瑶和陆星月两人只觉眼前一暗，抬头便看见一块断石正朝着他们劈头盖脸地压了过来，而此时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碎石与尘埃随着巨大的震荡波冲天而起，狂舞的沙石逼得江瑶两人不得不低头护住自己的脑袋。然而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原本预想中的撞击竟迟迟未到。抬头一看，赫然发现那只向他们伸来的巨手居然护在了他们头顶，堪堪替他们挡下了坠落的断石。 这是…… 如此出乎意料的场面令江瑶和陆星月顿时呆立当场，两人甚至还没来得及缓过神，便被匆匆赶来的穆剑云和白志一把拖出落石范围。而那只巨手在江瑶等人脱离险境后也没有就此收回，反而手指一滑，将那条贯穿在锈红色天空中的漆黑裂缝越撕越大。怪物的嘶吼声随着天空的碎裂震耳欲聋，就在现场所有人即将与崩塌的地面一起坠落之时，一道金色狂风忽然从天空中呼啸而来。仅仅在眨眼之间，那狂风便聚集起了一股强大的风暴，瞬间便将所有人卷进了天空那道深不见底的漆黑裂缝之内，而整座空间也在同一时间土崩瓦解，并在突然燃起的锈红烈火中化为虚无。悠远的钟声敲响了十九下，在这清明夜雨中久久回荡。而就在这最后一响的余音消失后，一位身着灰色长袍的苍白老者慢慢出现在了一座古老城楼顶上，在两边卫兵的守护下平静地俯视着下面这条幽暗诡谲的漫漫长街。 午时已到，清明节鬼市正式开始。 话音刚落，便见这名灰袍老者颤颤巍巍地扬起手中的鼓槌，朝着身边一面巨大的金色锣鼓敲了过去。随着锣鼓声的震天轰鸣，城楼下方这条原本昏暗的长街忽然亮起了点点银绿色的灯光，两排苍白的纸灯笼如突然跳起的鬼火，由近至远沿着长街两边朝着远处蔓延而去。而在那些盈盈鬼火的照耀下，不少忙碌的人影 纷纷从这长街两旁那些高高矮矮的青石古宅里钻了出来，并从手中释放出法术的微光。不消片刻，一座座奇异的小商铺便在这些法术光芒中逐渐成型，并在长街两侧初具规模。只是在这一片热闹起来的长街上空，却似乎回荡着某些不和谐的声响，好像有什么怪物的嘶吼正从远处源源不断地飘荡而来。嘶吼声伴随着地面的震动越来越近，城楼上那名灰袍老者抬起头，眺望着远方那一抹跳跃的火光，眉头微微一皱。 霍斗，他不是应该被关在地牢里吗？什么时候被放出来了？ 启禀长老，属下也不知什么情况，这霍斗本来应该是由象蛇大人看管的才对。 边上两名卫兵对视了一眼，战战兢兢地回答道。 那象蛇他人呢？ 灰袍老人看了身边的卫兵一眼，冷声问道。 象蛇大人他好像还在泡澡没回来。 卫兵似乎有些不知所措，犹豫着不敢看向老者，声音越来越弱。 哼，都什么时候了，竟然还玩忽职守，这次我非得在吐蕃大人面前参他一本不可。 灰袍老者愤怒地一甩袖，似乎对象蛇的渎职十分不满。 今年的鬼市极其重要，半点疏漏都出不得，尤其在这鬼市举办场地附近，趁着那霍斗还没闯到这司音街闹事，赶紧去把他收拾了。 是。 两名卫兵领命，随即匆匆忙忙地跑下城楼，带着一队卫兵朝着远处那团火光的位置冲去。然而还没跑出去多远，却见那团火光忽然一跃而起，并迅速朝他们靠近，眨眼间便在卫兵队伍面前轰然落地。只见一只足有数米高的巨型黑犬从天而降，猛地落在了古老城楼面前，顿时将那群卫兵队伍震倒在地。一团团锈红色的烈火缠绕在那黑犬不断颤抖的身躯之上，也将那黑犬发狂的状态推向了顶点。 不好！ 城墙上的灰袍老者见状脸色大变，而就在此时，他却忽然看见那黑犬抬起了头，朝着他张开了血盆大口。锈红烈火伴随着凛冽的金色旋风从黑犬口中喷涌而出，没等那灰袍老者来得及做出反应，便连带着整座城楼被这烈焰风暴彻底吞没。